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奥运会108年首换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7月23号晚，当奥运圣火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熊熊燃烧，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从重新确认场地、赛程，到制定简化办奥方案、防疫防控措施，再到运动员们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备战，奥运会启幕一波三折。奥运精神如何穿透疫情阴霾？延迟于2021年举办的2020东京夏奥会有哪些非比寻常的特点？赛场内外有关奥运会的哪些中国元素值得关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资深体育观察员，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长期关注奥运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汪勇老师，欢迎汪老师。 谢谢主持人。 那么东京夏奥会呢正在举办啊，这无疑是历史上特殊的一次奥运盛会。在开幕之前呢，似乎大家都在为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捏了一把汗。那么本届奥运会的举办地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我们先来听听身在日本东京的新闻观察员曼女士的直接感受。 我在日本呢，感觉到这次奥运会与以往的奥运会最大的不同，就是首先是它的宣传资料，还有像一些相关的标语啊、装饰物啊，都写的是 Tokyo 2020。大家都知道是跟疫情有关，所以推迟了一年举办，所以呢，就是你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很有违和感。因为实际上你是在2021年，但你看到哪哪都写着2020，这是一点。然后其他的，比如说21号的晚上，在路上感觉就是这一路上都没有行人出现，路上的车也特别少。那你比如说以往的这种全球盛事，应该是到晚上还有很多游客在街上 happy 啊什么的，但是在日本这一次就是万人空巷的感觉。再有就是4月、5月的时候做了几次的这个民意调查，日本民众都是不支持举办奥运会的，这个60%以上的人都不支持。那举办完开幕式之后哈，那我在一些外国的这个社交网站上看到的，大家都还挺兴奋、挺激动的，主要是两个关注点吧。第一是白天的那个空中飞行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那个开幕式，有一个那个1824架无人机的那个表演，大家都挺兴奋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正好也是在那个成田国际机场转悠了一下，也是完全就没有什么客人进港啊什么的。奥运的那个特别签到台也是21号的下午就几个欧美人在那儿签到，反正就是感觉特别冷清。 确实是为了防疫的需要啊，奥运举办地可以用冷清两个字来形容。那么就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三天，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正式通过将更团结啊这三个字呢加入奥林匹克的格言当中。奥林匹克格言呢从此就变成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那这是奥林匹克格言108年以来的首次进行更新。两位啊怎么看奥运会开幕前夕奥林匹克格言的改变呢？汪老师。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奥林匹克百年来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本来这届东京奥运会应该是在2020年举办的，现在是2021年，延迟了一年的时间。这样的疫情给这个奥林匹克带来的这样的影响还是比较全面的，包括赛事、健康、各个单项运动协会、单项协会的发展、竞赛、 等等，我觉得影响是非常的全面和深刻。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啊，在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发展中有这样的讨论，有这样的分歧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认为国际奥会也是需要大家更加的团结在一块儿，来共同面对奥林匹克碰到的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一次挑战，包括发展当中的困难，携手向前啊。因为五环这个环的这个含义，它实际上就是团结的意思。像我觉得更团结，也表明了现在奥林匹克在面对未来和面对现在需要的一种坚定的信心和立场。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奥运会格言的改变呢？ 在原来就是第一届奥运会之前，顾拜旦创立的这个奥林匹克格言这个三个字啊之外呢，再加上了一个更团结这个三个字，我觉得就是象征了这一届特殊的夏季奥运会的一个特殊的氛围。就像刚才传艺你说到的啊，关于这个东京夏奥会啊，这个整整延迟了一年啊，即便它在正式开幕之前，有关于奥运会能不能开得起来，仍然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种非议和议论啊，包括在日本国内，在昨天开幕式进行的同时，在他那个国立竞技场，也就是奥林匹克开幕式这个体育场外面，我们的现场记者仍然能听到啊，当地日本民众的一些啊对这个奥运会的一些反对的口号之声啊，由此可以判断出这一届奥运会确实非常特殊。啊，其实这个还不是仅仅来自于日本国内的一些普通民众的这个反对的态度，就是连这个这次日本东京奥组委的一个这个 CEO 啊，也是他的运营官，也说了一句让我们非常的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话，他就说奥运会即便现在开起来，根据疫情的发展，也存在着就是有可能存在着奥运会还会临时再终止的那种这种预言。我觉得这个就从一个奥组委非常层次高的官员嘴里说出这样一种判断，由此可以看出来啊，这届奥运会它是多么的特殊。所以有鉴于此啊，也就是提前了一周左右抵达东京的这个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啊，就是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啊这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啊，对于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顺利进行确实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干扰。而且呢，我觉得巴赫也已经我觉得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仅仅不是针对东京的夏季奥运会，应该说对于全球的体育来说，新冠肺炎对于体育的这种影响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结束，到目前来看我觉得都看不到一个尽头。我们不敢说明年就没有了，后年就一定清静了，我们现在都不敢说这个话啊。所以呢，他就是眼见着这种特殊的困难，所以他这个提出了这个增加一个词汇，就叫 together 啊，英文汉语呢翻过来就叫更团结。我觉得这句话这个加的这个口号啊，这个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啊，它既针对了这个在东京进行的夏季奥运会，也针对了明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我觉得大家都要全世界更加的团结起来。 嗯，是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啊，奥运会开幕之前呢，大家都捏了一把汗。那么根据朝日新闻的一项调查，大约有七成的日本公民就认为啊，由于最近新冠肺炎病例的激增，东京奥运会呢应该再次推迟或者取消。不过就在奥运会开幕的前夕呢，日本首相菅义伟啊有过这样的一段表述，他说呢将会有超过40亿的观众来观看这届的比赛，他相信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当中能够克服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啊，他认为这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那么两位觉得与以往的奥运会相比，在疫情期间来举办奥运会要做哪些加法和减法呢？汪老师。 咱们从那个开幕式的现场的表现，然后从各个代表团的抵达、奥林匹克家庭的抵达等等，都可以看得出这是一届在疫情情况下举办的奥运会，非常非常的特别。首先的加法，首先就是各种防御的手段大量的增加，从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各个地区的代表团，从进入到日本开始，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以前到日本的话，应该是很快的。入境的手续也很快，但是的话，这一次每一个代表团，包括我们媒体的记者，抵达的时候都要有很多的核酸检测啊等等，少的要三个小时啊，有一些人多的时候，航班多的时候，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些手续啊。你是检测成为阴性以后才能入境， 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它是增加的，包括在很多环节啊，包括在进入到媒体的各个场馆，各种防护的这些措施还是增加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加法，减法就更明显了。减法像开幕式是无观众的，这也是跟我们这也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届啊开幕式是没有观众的啊，能够容纳那么多人的体育场，结果没有观众，也是为了疫情的原因嘛。因为现在日本和东京的疫情情况也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减法还有一个是各个场馆的一个减法，包括我们媒体体验最深的是，以前是这每一个媒体席的话都能够比较充分的保障，但是现在也是为了控制。即便是无观众，但是媒体的人数在现场的人数也得控制，也得做减法，啊，能够进入场到媒体席上现场采访的记者人数也有大量的削减，还有各个代表团、奥林匹克大家庭，包括媒体记者的人数也比以往有非常大的削减，啊，尽量在可以保障赛事进行的前提下，啊，都进行了人数和人员的大量的削减。我觉得这是还有颁奖的环节，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冠军出来以后的颁奖，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你看，结果是包括那个巴赫的颁奖，啊，他也是要由运动员自己，他手拿那个奖牌的托盘，然后由获奖的运动员自己去取下，自己戴上，就尽量的在疫情情况下减少这种直接的接触。我觉得这个减法上。都是在透视出，在疫情下这一届奥运会的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疫情期间的奥运会要做哪些加法和减法呢？ 加法就是刚才这个日本这个首相说的那个啊，这个要增加这个网上看奥运哈，或者说像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所说的，国际奥会在此前的这个所有的历史中，数字奥运从来没像这届夏季。这个冬季奥运会一样，有这么大的破地面和这么大的一个推广的力度啊，应该说这些方面呢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元素，这方面要多做加法。那减法呢，应该说东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东西，我觉得都在做加法啊，任何环节、任何方面都在做减法。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大家此前谁能够想象到一个盛大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啊，看台上居然没有观众，这个就是。绝对是打死都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啊！出现在看台上的也就是不到1000人，950人，而且都主要是以媒体，全世界的媒体为主，还有加上个别的一些官员、奥委会的官员啊，国际上的一些来宾等等。那么这个就是特别不寻常，这就是绝对的减法。那么这个像开幕式这种盛大的场面上啊，都做出这么明显的减法的话，那在其他方面就更不要说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最近这3个月以来，这个冬季奥运会这种减法的事例比比皆是啊！你比如说火炬传递是吧？原来还要有助威的声音，后来说不让助威了，然后后来还要传递，连传递都没有了，直接在室内对室内、点对点的去传递啊，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我们看奥运会比赛这个观众啊，首先原来是要吸引观众到日本去的，因为这是提振日本经济、显示日本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但是后来我们看，先是做出了。不让海外的观众前往日本来观看这届奥运会，然后接着随着疫情的加剧以后，又拒绝了日本国内那些已经甚至买到各种各样体育门票的一些日本的观众啊，来去进入体育场馆。像这种做减法，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减法的问题，几乎是一个全减的那个做法啊。这种情况，我觉得无论是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还是从日本政府的角度和东京奥组委的角度来说，都是特别不愿意看到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但是我也由此而想到，就跟刚才上面一个话题说的，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流行和彻底的战胜它，到底是哪一个时间节点？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敢下一个明确的断言。所以我们觉得，全球的体育，包括奥运会，可能会在相当一个时间内啊，都会要用以简约做减法的这种方式来举办。啊，这个无论是对于看比赛的观众，还是对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都要做好这样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这个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为了确保所有参赛人员的一个身体、生命健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前提。 是的，那么其实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啊，最受关注的就是奥运的这些项目和参赛选手了。那么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啊，是被我们中国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叫杨倩摘得了。那么很多人都发现呢，我们00后的运动员已经登上了世界领奖台了。网友对他的评价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哈，像发挥稳定啊，清华学霸，还有呢可爱。而且呢，他具有00后青年的一种松弛感。我们注意到这次中国运动员赴东京呢，一共是777人，那么有近70%是首次参加奥运会，平均年龄呢只有25.4岁。那么两位觉得年轻一代的运动员，他们从训练的特点、精神风貌和心态上，跟以往的前辈运动员相比啊，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汪老师。 从第一天比赛的情况看，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这些年参加其他的比赛啊，世界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亚运会啊，一些重大比赛当中，也正在完成这样的一个新老更替。跟北京奥运会相比啊，你看经过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话，一大批的96后、00后已经完全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像这杨倩是00后，这些运动员和往届的比的话，因为90后和00后的话，他们生活在他们的训练、生活、学习的环境一直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40年有充分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的训练环境、他的训练条件、他们参加的得到的训练保障、训练资金、科技的支持是以前他们的前辈所没有的。还有他们也处在一个中国的快速发展的高铁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然后他们出国的比赛的机会也非常非常的多啊，外教来中国的这样的执教的这种频次和水平也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这00后他跟其他的相比的话，他们更自信，视野更广阔，然后更有个性，所以我觉得是完全是匹配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发展的。他们是一批最新的代表中国新时代、新风格和新特点的中国形象大使、青春大使。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啊，这些00后、96后啊，这些运动员，他们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天为中国代表团拿到，就是截止那个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拿到2块金牌的，都是两个年轻的运动员，一个是21岁的射击运动员杨倩，一个是24岁的女子举重运动员侯智慧。无论是21还是24，无论是不是00后，我觉得他们都属于年轻一代的中国运动员，而且都是加上侯智慧也算是首次参加奥运会啊。对于侯智慧来说，这个可能情况稍微复杂一点，比杨倩，因为他在5年之前他已经随队来到了里约奥运会上，但是由于赛前的一些伤病啊，和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赛之后，那个时候中国举重队采取了一个临时换人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以自己19岁的那届里约奥运会这个失之交臂擦肩而过。但是呢，这个武器一直憋到了5年之后。我们看今天他在这个日本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子49公斤级的这个举赛比赛之中啊，他抓举3次、挺举3次，6把全部成功啊。这个以无可争议的挺举第一、总成绩第一和抓举第一啊，这个获得了一枚金牌。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要说跟前辈运动员相比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咱们先说的不变的之处。不变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实力就像他们的前辈运动员一样的强大啊，这个拿的非常的令人放心，令人信服。第二点呢，我觉得他们还跟前辈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精神，就是坚韧坚强。你就尤其体现在这个侯智慧这个小女孩身上啊，应该说19岁那年临阵换将，对于已经到达里约奥运会的侯智慧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当时他是整个这个哭了一下午。就我相信，不论是19岁当年的侯智慧，还是一个29岁的其他项目运动员，对于这种临阵换枪的一种做法都很难接受。因为参加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的一个最高的梦想。那么像已经梦想就到自己一步之遥的时候没能够实现，那是真的一般人都不能接受。那对侯智慧这个小女孩考验更大的是，就在未来的这4年，当时还不知道还推迟1年啊。那他还能不能坚持到4年之后？那么4年之后，他的实力还足以能不能成为中国举重这个级别最优秀的运动员，来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这都是待解之谜。所以对于他来说，如果没有老一辈运动员那种持之以恒的坚韧的这种奋斗精神，他是坚持不到今天能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跟前面几年和年轻一代运动员，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了，就是你说年轻一代运动员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觉得变化那就更多。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你现在对网友们对杨倩和侯智慧的评价，都是认为跟过去老一辈运动员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现在的年轻运动员非常的开放，十分会表达啊，这个既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同时又有很强的这个国家意识啊。你比如说杨倩。啊，这个说出了一些很真实的心理感觉，就是很多人看着他当时面如沉水，极其稳定，少年老成。但真是这样吗？不是。记者这个赛后问他的时候，他透露，实际上他当时很紧张。他最后一环打了一个9.8环。那么在此前的23轮的这个比赛中，就是他这决赛过程中啊，他总共打24轮，他最后一轮他是打了9.8环。那前面这23轮他都在10环以上。也就是说，9.8环在他这个整个的决赛的24轮比赛中是最差的一环，但是这一所谓差一环还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但相比之下，比他年龄大的很多那位俄罗斯的选手，在最后一枪之前领先他0.1环，但最后一环打出多少？打出8.9环。也就是面对同样的一枪就能决定冠军的时候，我们年轻的21岁的杨倩顶住了压力，而我们这个强大的领先的俄罗斯的对手，却没有扛住心理的压力，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一代运动员，他这种心理调整跟过去那种还不太一样。就是他赛后就透露，他当时能解压的一个最大的窍门就是，我不去想这一枪我能打多少，我就想着我这个动作要把它保持好。这样的话就把脑子从那些这个我到底打几环能追上他呀？我要是几环不行，可能就拿不着冠军了。你要是想这个的话，你自我的压力一定是很大的。然后另外他说出了一句我觉得很让我惊讶的话。这个不是记者的诱导，而他主动说了一句："他说我这个奥运会的首金，我觉得今年恰好感觉我们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觉得这块金牌是我们这个作为给党的百年大庆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哎，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真是非常到位，我觉得这个是能体现出年轻一代运动员的这种大局观、国家意识和对祖国、对党培养的这种感恩之心，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是的，年轻的奥运健儿让我们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奋发向上、勇攀高峰的一种精神风貌。那么，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内外还有哪些中国元素值得关注呢？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奥运会108年，首换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7月23号晚，当奥运圣火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熊熊燃烧，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从重新确认场地、赛程，到制定简化办奥方案、防疫防控措施，再到运动员们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备战，奥运会启幕一波三折。奥运精神如何穿透疫情阴霾？延迟于2021年举办的2020东京夏奥会有哪些非比寻常的特点？赛场内外有关奥运会的哪些中国元素值得关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资深体育观察员，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长期关注奥运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汪勇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奥运会的中国元素啊也很值得关注，比如说呢，阿里巴巴跟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 OBS 联手打造了 OBS Cloud 啊，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上是首次投入使用，为全球的转播机构提供云上的一种转播服务，那么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云计算来支撑全球的转播。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运动品牌在这次奥运会上也很抢眼，比如说开幕式啊，我们的运动员都着安踏品牌的这样的服装入场，还有一些品牌，比如说李宁，另外呢，还有最近因为捐款河南灾区登上热搜的我们的中国品牌鸿星尔克哈等等。那么两位比较关注奥运会赛场内外的哪些中国元素呢？汪老师， 我觉得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和马上要进入的北京冬奥会，这个前后也就200天的时间，这两个夏奥和冬奥将是中国对奥林匹克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中国 和北京。北京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个、首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连贯起来看的话，因为像阿里巴巴的话，阿里巴巴它是奥林匹克的国际奥会的全球合作伙伴 TOP。啊，他承担的扮演的这个角色，就刚才说的，在云计算上有充分的贡献。啊，正好，在这次无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他的这个云转播的这样的话，特别的正好恰逢其时。他还不仅是阿里，如果进入到就刚才说的，如果把东京和北京冬奥连贯来看的话，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些科技的力量会投放进来。这一次的话，也有中国的转播团队。也在东京的奥运会上有很多的转播的项目，所以我们中央电视台呀，或者什么样的承担这样的一个公共信号的制作，这是在科技上的一个会有充分的体现。回到北京的时候，在北京冬奥会的话，我相信北京冬奥会上，阿里还会有更好的一些布局和贡献，然后我们的这开闭幕式会有更好的跟科技力量和文化和奥林匹克结合的一场。非常精彩的开闭幕式的上演，我觉得这就是在科技的充分的中国快速发展以后，它会跟奥林匹克和文化创意产业会有一个很好的融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这一次也能够看到很多的中国体育运动品牌的非常充分的体现，特别有创意的，有中国的底蕴，有时尚的色彩，又符合运动的特点，奥林匹克的元素。像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入场的那个，大家的入场的那个团服，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看啊，设计得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有中国特点啊。他用的牡丹花的元素啊，用的中国红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而且他的这个线条也很时尚啊，这是大家看得很赏心悦目的。另外你看，中国代表团的这个安踏的领奖服，中国运动员获得的首金也好，其他的颁奖仪式上，中国的这个运动员的颁奖服上也有很充分的安踏制作的这个，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些中国元素的设计。他请的是咱们获得奥斯卡设计的奥斯卡大奖的服装设计的师来设计的，也是很好的一个。另外，在很多代表团，我看的时候，很多代表团也是有中国的品牌。你看，中国安踏是中国代表团的合作伙伴，但是像李宁啊、匹克呀，我们在奥运会开幕以后的这几天都能够看见比赛当中，能看到很多代表团都找中国的品牌出现，在赛场上。 是的。那李老师，您比较关注哪些奥运会上的中国元素呢？ 现在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际性的体育大赛之中，中国元素无处不在啊！我们刚刚结束不久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其实跟中国足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看，首先是外国媒体发现，在这次欧锦赛的所有赛场上，它有12个跟欧足联最顶级的赞助商中，有4个来自于中国的厂商。这就让欧洲人和欧洲球迷非常敏感地发现到，怎么这是欧洲足球锦标赛，怎么这么多的中国厂商的广告？哎，对不起，这就是我们中国元素的一个鲜明的体现，也是中国影响的一种鲜明的体现。那么回到奥运会，我们觉得这个奥运会今天才是奥运会开幕式之后的第一天比赛，那么中国的元素仍然无处不在。刚才前面这个才已经说了，日本首相说了，这次他相信有40亿啊这个观众通过网络来观看东京夏季奥运会，对吧？我估计这个可能40亿都是保守的数字，都不一定打得住。但是这40个亿，除了用这个电视直播看的话，更多的是从移动互联网或 PC 端电脑来看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各个项目转播。那这个转播量那就太大了。我估计现在除了阿里巴巴，因为它已经有十几年经历了这种双十一的这种高聚集量的这种应付它这种双十一的淘宝节，那么只有它有这种在瞬间短期内应对这么大的来观赏量和点击量，那么所以国际奥委会跟它合作。那你看现在这期间要是有，就说按保守的40个亿来看的话，一半20个亿，那我想这个要不是阿里巴巴给它提供这个云计算，它也很难支撑这种网络的全球转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就在举重赛场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侯智慧拿到了金牌。侯智慧上台，他穿的是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指定的或者合作商，就叫安踏，对吧？但是我们看他左手那位站着铜牌的是来自印尼的一个年轻的小孩，他穿的什么？他穿的是李宁牌的这个奥运领奖服。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当时就特意把这个领奖的画面还拍了一张照片，我就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说你看，中国元素无处不在。你要是不仔细看，你说这金牌是穿着安踏的，左边是穿着李宁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从这些领奖服到欧锦赛这个场边的这个 主赞助商，四个主赞助商都能看出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真的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我们自己的产品已经是从国内走向了国际，我们这都是通过市场的原则去取得了这些引人注目的这种地位和这种使用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也显出我们国家的这种发展，我们不用去说一些空的虚的东西，我们就看看这些实实在在的这种现实的场面，我们就能亲身感受到这一点。 是的，那么2020夏季奥运会的比赛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就像刚才两位所提到的，再过不到200天的时间呢，我们2022年冬奥会啊也将如约而至。那么冬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呢，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么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去召开奥运会，怎么样能够办好？怎么样能体现出对经济和精神的拉动和鼓舞呢？汪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从现在，即便是东京日本的疫情比较严重，但是它体育的奥运的这个魅力和力量，还是能够给人类、给世界一个正能量的鼓舞。就从它就是揭幕以来啊，给大家的带来的这种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上的、人类的精神上的一个极大的鼓舞，这是其中的价值所在。但是确实是需要做好防护的，因为到现在为止的话，在东京的话，奥运会上也有上100个相关的，无论是运动员也好啊，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有记者都被感染了新冠，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还是一个非常重的，因为这是一个疫情会，它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高度高度的重视。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次的北京冬奥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北京冬奥会，我们北京冬奥组委，也派出了很多的观察和参与人员到东京去研究研判东京的整个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当中的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还有一些回来以后我们需要弥补的一些短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从这次的运行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会给世界在防御上，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在疫情防控上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也有自己非常成功的经验和成熟的做法。我相信在北京冬奥会上，我们中国会给世界提交一份非常非常出色、非常棒的疫情防控和冬奥会顺利圆满举办的这样的一届冬奥会。 是。那李老师，您觉得在疫情下如何办好奥运会呢？ 从东京夏奥会的情况来看，现在对经济的拉动几乎是不要指望了啊，不亏本儿，不大亏本儿，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那么对于北京冬奥会来讲，经济上我觉得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拉动？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开，还有将近200天，这个倒计时刚刚过去，我们还有比较大的一些不确定性，我们现在也不好说。但是呢，至少我们看冬奥会，时至今日，我们一些针对北京冬奥会的一些场馆。无论是在建的，还是一些对老场馆的这种重新的装修等等，都已经完工了。同时，北京到张家口的这种京张高速，还有这种高速铁路等等，也都建好了。我觉得这个在经济的拉动这一块呢，我们有效地利用了冬奥会啊，把一些就是华北地区或者说北京到京张这一块区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提前了很多年。那么与此同时，我觉得能够比较肯定看到的，无论是东京还是北京，我觉得在精神层面的这种拉动和鼓舞，那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们看东京奥运会就在昨天开幕之前，刚才已经说了，还面临着比较多的不确定性啊，到底办还是不办，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一，但最终我们看还是办了，而且办了以后啊，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为这个东京奥运会来鼓掌加油啊，因为这毕竟是在一个很不容易的这种情况之下来办的啊，它体现的是一种战胜疫情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的努力行动。那么，同样呢，我觉得在将近200天之后的北京啊，北京冬奥会也会在疫情的这种阴影之下，也会继续来办理冬奥会。我相信啊，通过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举办，也会鼓舞全人类进一步的这个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啊。同时呢，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也会自己的中国一些既要防控疫情的蔓延出现啊，又要很好的把这个运动会啊，很好的安全的节约的办下去。那在这方面，我们也会拿出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成果。我相信这些方面呢，也会让全世界各个国家，无论是在继续办后续的体育赛事，还是在后续的战胜疫情的这种防控方面，

这生活因你辗转青纱，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